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荣浩和赫连都没带随从，顺着山道往上走。深秋季节，满山的树都变了颜色，或黄或红，在夜里像一团团落在山上的火。一路上都听见溪流声，只是看不到水。等到了半山，才看见一道瀑布，狭且长，银白如炼，从山崖上飘落下来。原来寒香寺就在山腰上，毕竟是京城，寺里僧人也是见过些大人物的，知道荣浩身份尊贵，只是奉了茶不敢打扰，又退下了。寺里有一棵桂花树，看起来非常古老，满树金黄的花，香味馥郁，怪不得叫做寒香寺。 山中岁月迟，所以宫中的桂花都开完了，这里却开得正好。 荣浩站在树下，仰头看着树上的桂花，桂花树亭亭如盖，枝叶墨绿，更衬得他一身颜色清冷。 荣大人约我出来，就是要带我看桂花。 荣浩不答，只是低下头来，似乎在树下寻找什么。地上长满野草，落了许多桂花，什么也看不清。 找什么？ 桂子。 桂子不就是桂花吗？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 南部新书上记载，杭州灵隐寺多桂，寺僧曰：“此月中种也。”至今中秋望夜，往往子堕，寺僧亦常拾得。 荣浩见他不接话，又自己反驳道：“ 不过白居易诗中有点，遥想无诗行道处，天香桂子落纷纷。”可见天降桂子本就是佛教的典故，这里面的桂子指的本是桂花了。白居易山寺月中寻桂子和柳永的三秋桂子指的都是桂花。 荣浩自问自驳，原是做学问的人思辨的方法，赫连一个西戎人自然没见过，在旁边看着不由得笑了。他身量极高挑，只穿了一件西戎人的皮袍子，抱着手靠在桂花树上，金发在暗中似乎有光一般。他其实生得极美，五官比那花魁曼珠还要精致，只是气度惊人，倒让人忘记看他的脸了。荣浩讲诗，他不懂，只把头抬起去看树上，忽然笑了。 找到了。 他本就高，四肢修长，一伸手就摘了下来。原来桂花树的种子是椭圆的，一颗一颗聚在一起，藏在叶背后。他摘了一把扔给荣浩，荣浩接了，在手里看了看。 还是青的，没有成熟。 熟了什么颜色？ 酱紫色。 那还有的等。 赫连漫不经心的道，又摘了几颗放在手里抛着玩。他的手也是修长的，骨节分明，肤色雪白。荣浩回应道：“ 等下次再来，应该就熟了。” 还有下次？ 赫连这话一说，两人都安静了下来。都是聪明人，有些话不用点透，彼此早已心知肚明。荣浩不说是风月场中老手，至少是担得起风流二字的，被无数人爱慕过。别人眼中的情谊他见多了，也一眼就能分辨出。那天赫连半醉时问他知不知道呼延河，他当时没听懂，回去后细想想就明白。那晚月光虽然不算好，但是这有着西罗血统的西戎王子在那一刻是对他动了心的。说没有被冒犯的感觉是假的，说没有得意也是假的。荣浩自幼进京，身份尊贵，又没有父兄管教，风流浪荡，爱慕他的人不少，有名门闺秀，自然也有王孙公子，胡人倒还是头一遭。况且这西戎人还是个强大的敌人，这就更应该得意了。当然他也没有傲慢到以为这点动心能够改变什么， 权力场中又是敌对阵营，这点情谊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处，也就够他让小厮去传个话，让这西戎人黄昏赶来陪他爬山罢了。不过荣浩自己算计归算计，被赫连一句话点破，情形还是有些尴尬的。他向来傲气，即使尴尬也强撑着反问， 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来？ 我不来怎么能听到荣大人的诗词？ 这话本不出奇，只是配上他的语气和眼神，就多了一股调笑的感觉。荣浩不由得怒道， 你败局已定，还在这嘴硬。 哦，荣大人要是这么成竹在胸，怎么还要赶在动手之前偷偷把我约出来？难道不是怕我留在使馆里坏了你的计谋？ 赫连不急不忙地道。荣浩又被点破关隘，也懒得再留情面了，索性撕破脸， 你知道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。 他满以为这话说出来，赫连一定会发难，好在自己是习过武的，带的随从更是武艺高强，虽然比不上敖纪，也算早有准备，不怕他鱼死网破。谁知道他手都按在了佩剑上，赫连却仍然不动声色，只是抬起眼睛来看着自己。他那碧绿眼睛到了暗处反而深起来，如同墨玉一般。 你看什么？ 你想知道那天我喝醉时想跟你说什么吗？ 不想。 荣浩拒绝。他原以为赫连会死缠烂打地说下去，谁知道他拒绝后，赫连真就一言不发起来，靠在桂花树上又仰头找起桂子来，全然没有再说的意思。荣浩皱了皱眉，忍不住问道， 你那天想说什么？ 心情不好，不想说了。 他表情轻松，荣浩却气得咬牙，恨不得把他抓过来揍上几拳。正在心中平息怒气，只听赫连又道， 荣浩，你知道西罗人的来历吗？ 我只知道西罗女奴出名。 那是外人的看法，给你看个东西。 赫连伸手进怀里，他身上的皮袍子穿得古怪，原是正常的，大约是走路热了竟然卸下一边来，只穿着半边，露出里面的深色内衫，衬着他的金发倒也别有一股潇洒。荣浩还当他要拿出什么，原来是一方手帕，纹理细密，还有花纹，摸起来十分凉滑，但并非丝绸。类似的香囊手帕荣浩收到不知道多少，满心以为他也是要送给自己的，谁知道他拿给自己看看又收回去了。赫连神色淡淡的道，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她亲手织的。 哦，你留着睹物思人很。 荣浩的话忽然断了，他抬起眼睛来狐疑地看着赫连，他这样聪明如何不懂这方手帕背后的含义？胡人全是游牧部族，手工品非常粗糙，全靠跟大周通商，否则只能穿着皮毛。手帕意味着出色的纺织技术，而纺织向来是文明的象征。再联系那些传言，西罗人很可能真是某个有着高度文明的国家的流亡贵族。 我这次来到大周，觉得很熟悉。大周人优雅温柔，就像西罗人。 赫连说着，忽然凑进来，在荣浩耳边低声道， 但是你我都清楚，优雅在野蛮面前不堪一击。 耳朵上忽然一疼，是他在自己耳垂上咬了一口。荣浩浑身寒意顿起，伸手拔出剑来，毫不犹豫就直袭赫连身体。赫连只轻巧闪过，他身形极快，如同鹰隼一般转眼已退走，荣浩连他衣角也未砍到。侍从听到动静，穿林斩叶而来，四周树林全是脚步声。赫连倒也不惧，只是笑道， 原来荣大人还有埋伏啊。 对付你没有埋伏怎么行？ 荣大人又说大话了。 赫连偏着头，目光在荣浩身上缓缓地逡巡，像是要刺破他衣服一般，笑道， 我不是你能对付的，叫东宫那位早些下场吧，兴许还有机会。 你也配？不知道是谁在说大话，我早就查清楚了。 你背后没有西戎王的支持，西戎贵族更是不认，也就蒙苍能听你几句话，你充其量不过是个谋士吧。 哦，那东宫那位比我的处境又好到哪儿去呢？ 赫连笑着说，这话点中荣浩心中最大的隐忧，实在是戳中痛处。 放肆！ 荣浩正要动武，只听见夜空中忽然传来什么叫声，似鹰非鹰，看不清样子，只看见一个巨大的黑影盘旋在山顶上，似乎是什么猛禽。赫连抬头看看，显然是知道这叫声意味着什么。 哼，好了，不逗你玩了，下次再见，荣大人。 他面上笑得轻松，动作却毫不眷恋，纵身一跃，身形极快，点着树枝，转瞬间便消失在了林中。随从包围过来时，只看见荣浩神色阴沉地站在桂花树下，脚下落了一地的桂花籽。夜深了，桌上的灯光也昏黄起来，看不清绣的图案，手里的针也涩起来。曼珠抬起头，看见伺候的小丫鬟已经垂着头一点一点地打起盹来，不由得笑了，站起身自己剪去了竹花。巷子里响起打更声，原来已经二更了。小丫鬟也被惊醒，看曼珠还在绣花，劝说道： 看来蒙苍王子今晚不会回来了，小姐您先歇息吧， 等我绣完这一朵莲花就去睡了，你先去睡吧。 这小丫鬟原是她从天香楼带出来的，也算患难与共，所以曼珠十分体恤她。她原是官宦家的庶女，只是父亲犯了案，所以跟着母亲一起被编入教坊司，充为舞姬。本来万万想不到这辈子还有能嫁为人妇，在灯下做着女工的日子，没想到遇到了荣大人，被他赎出教坊司，安排到天香楼，送给了蒙苍王子。曼珠虽生了一副胡姬容貌，但骨子里是个大周汉女，一心只想嫁个好人家，相夫教子。后来沦落到教坊司，为报荣大人的恩情，所以愿意充当一个貂蝉般的角色，去勾引蒙苍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